你好，我是宝玉。我们已经正式进入了系统设计这个主题模块。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架构设计。早些年呢，软件很简单的时候呢，不需要系统分析和架构设计，直接采用边写边改的模型也能做出来。后来软件越来越复杂了，就对程序员的要求呢也越来越高了。所以早些年的软件开发啊，都是个人英雄主义盛行。比如说张小龙一个人就完成了 Foxmail， 邱伯钧呢完成了 WPS， 王阳明写 KV 杀毒软件。不过那个时候啊，对于普通程序员来说，去写这样复杂的系统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再后来软件产品越发复杂之后呢，靠高手的开发模式也不可行了。软件需求越来越多，而高手呢又是稀缺资源，所以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让普通程序员也能参与其中，一起实现复杂的系统，而不必依赖于很多精英。想要实现让普通程序员也能实现复杂的软件系统，我们先要看看什么样的是复杂的软件项目。复杂的软件项目呢，通常有两个特点，需求不确定和技术复杂。关于需求不确定，我在前面的文章呢已经讲了很多，我们主要来看一下技术的复杂性。技术的复杂性呢，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需求让技术变复杂了。如果需求本身很复杂，那么对应的技术呢也会很复杂。比如说你要做一个个人的博客网站，和你要做一个像淘宝这样的网站，技术的复杂度呢是有天壤之别的。要响应需求的变化，也会让技术变复杂。对于明确的需求呢，相对来说技术实现是容易的，但是呢随着需求的不断变化，新的需求呢可能会破坏原有的代码架构，导致系统越来越臃肿，越来越复杂，维护呢也越来越难。第二个方面呢，是人员也会让技术变复杂。现在的软件开发啊，通常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团队的水平呢又参差不齐，擅长的技术方向也不一样，让这样一群人有效的协作呢也是个很大的考验。简单的技术问题也会变成复杂的技术问题。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技术本身它也是复杂的。现在软件项目中呢，选择编程语言、框架、技术组件、数据库等这些技术啊或者工具，可能还需要应用像微服务啊、大数据啊、人工智能这些技术。这些技术呢本身就是很复杂的，普通人呢都需要通过一定的学习才能掌握。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让软件稳定运行是复杂的。软件在开发完成之后呢要发布运行，但是运行的时候呢也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比如说明星发布八卦可能会导致微博宕机，阿里云宕机呢可能会导致很多基于阿里云的系统也跟着一起无法提供服务。因为技术的这些复杂性呢，会导致软件开发变得很复杂，开发成本很高，而架构设计呢，恰恰可以在这些方面很好的解决技术复杂的问题。首先呢，架构设计啊，可以降低满足需求和需求变化的开发成本。对于复杂的需求啊，架构设计呢，通过对系统抽象和分解，把复杂的系统呢，拆分成若干简单的，就像淘宝这样复杂的网站，最终呢，拆分成一个一个小的微服务之后呢，单个微服务开发的难度啊，其实和个人博客网站的难度已经差不太多了，普通的程序员呢都可以完成，降低了人力的成本。那对于需求的变化啊，也有一些成熟的架构实践，比如说像分层架构，这样把 UI 界面呢和业务逻辑分离，就可以让 UI 上的改动呢不会影响业务逻辑上代码。像 WordPress 这样子的基于插件和定制化的设计呢，也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的内容类网站的需求，降低了时间成本。其次呢，架构设计啊，可以帮助组织人员一起高效的协作。通过对系统抽象再拆分，可以把复杂的系统拆分。拆分之后呢，开发人员呢就可以各自独立的完成功能模块。最后呢，通过约定好的接口啊、协议啊集成在一起。比如说像前后端分拆之后呢，有的开发人员就负责前端 UI 相关的开发，有的开发人员呢就负责后端服务的开发。根据团队的规模呢，还可以进一步细化。比如说前端呢，可以有的程序员负责 iOS， 有的程序员呢负责网站。这样最终啊，各个开发小组规模都不大，既能有效协作呢，又能各自保证战斗力。再一次，架构设计呢可以帮助组织好各种技术。架构设计呢可以用合适的编程语言和协议，把框架啊、技术组件、数据库等等技术或者是工具呢有效的组织在一起，一起呢实现需求目标。比如说像经典的分层架构， UI 层呢就通过选择合适的前端框架，比如像 React 啊、Vue 啊这种实现复杂的界面逻辑。服务层呢就利用 Web 框架提供稳定的网络服务。 数据访问层呢，通过数据库接口读写数据库，数据库呢则负责记录数据结果。最后啊，架构设计可以保障服务稳定的运行。现在呢，有很多成熟的架构设计方案可以保障服务的稳定运行，比如说分布式的架构，可以把高访问量呢分摊到不同的服务器，这样啊，即使流量很大，分流到单服务器的压力呢并不太大。还有像异地多活这样的架构方案呢，可以保证即使一个机房宕机，还可以继续的提供服务。其实满足需求和需求变化，满足软件稳定运行是架构的目标，对人员和技术的组织呢是手段，架构设计呢就是要控制这些技术不确定问题。我们可以说架构设计啊，就是通过组织人员和技术低成本的满足需求以及需求的变化，保障软件呢稳定高效的运行。那你现在已经知道了架构设计的价值，那么究竟什么是架构设计呢？要说清楚这一点啊，我们可以分别从目标和方法这两个角度来看。最开始啊，我以为架构设计的目标是满足业务需求，保证软件能正常运行。后来发现啊，这其实只是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很多糟糕的架构设计也能满足业务需求，让系统正常运行。比如说有人把一个小网站拆分成几十个微服务运行，也是一种架构设计。但是这样啊，无论是开发成本还是运行成本都非常的高。所以架构设计的目标呢，是要用最小的人力成本来满足需求的开发和响应需求的变化，用最小的运行成本来保障软件的运行。架构设计啊，也已经有很多成熟的方法，比如说像使用微服务这样的架构，把复杂的系统呢拆分成一系列小的服务，服务呢再拆分成功能模块，这样呢人员就可以更好的分工协作。还有通过像前后端分离，让程序员呢更专注于某个知识领域，降低开发难度，用分层的设计呢来隔离业务逻辑，减少需求变更带来的影响。这些架构设计的方法其实都是基于工程领域分而治之的策略，本质上呢就是将系统分拆，将人员分拆。但是光拆还不够，拆完了呢还能得拼回去。所以呢，你要清楚架构设计的道，架构设计的道呢就是组织人员和技术，把系统呢和团队拆分，并且啊安排好切分后的排列关系，让拆分后的部分呢能通过约定好的协议啊互相通信，共同实现最终的结果。这其实很像我们玩的乐高玩具，它将一个一个小的模块呢通过接口拼接在一起，搭成一个大的模型。只不过在程序里面呢就换成了其他形式的接口，比如说前后端啊通过 REST 这样子的协议交互，内部组件之间呢就直接通过公开的方法调用。在软件项目中啊，人员从大的开发团队被分拆成小组之后呢，小组之间通过流程规范来一起协作。那么如何做好架构设计呢？架构设计啊，总给人感觉技术很高深，所以很多新手呢一提到架构设计就有些畏足不前，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下手。架构设计要做好确实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需要大量的经验积累，但是业界呢已经有了很多成熟的架构设计模式，我们不需要闭门造车，可以在理解清楚业务需求之后呢找到相近的架构设计，然后呢基于成熟的架构设计方案进行改造，变成适合自己业务需求的架构。接下来呢，我就以极客时间的服务端为例，来简要说明一下如何做架构设计。我在案例中呢会穿插图片来辅助说明，希望听音频的同学呢也可以参考文稿来理解。假如说现在你要设计第一版本的极客时间服务端的架构，只有专栏课程一个核心功能，目标用户呢访问量是日 PV 上万，峰值呢每秒钟10个左右访问，对稳定性要求高，那么你该怎么做呢？第一步，分析需求。架构设计呢最基本的就是要能满足业务需求，所以呢搞清楚需求啊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而产品需求呢只有功能性的描述，界面的交互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抽象。一个常用的分析方法呢就是分析用例，也就是说要了解主要用户角色和他使用的场景。通过分析啊，我们就可以知道极客时间呢有四种角色：编辑、专栏作者、未付费用户和付费用户。每一个角色呢都有它独特的功能，有一些角色之间啊还有通用的功能。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每一个用户呢都可能会通过不同的设备终端来使用这些功能，比如说像网站呀、安卓手机、iPhone 手机。 我们可以把专栏课程功能呢画成用令图，更方便理解。第二步呢，选择相似的成熟的架构设计方案。在了解清楚需求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从业界成熟的架构设计模式中选取一个或者几个。当然，具体选择哪些架构设计模式，需要你根据平时的学习积累来做判断。到这个阶段，同时还要考虑使用的语言和框架。那像极客时间的服务端呢，主要包含两部分的内容。一个呢，是给手机客户端提供的 API 服务，还有呢，就是网站需要的 Web 服务。第一个版本啊，其实访问量并不太大，我们完全可以把 API 服务呢和网站服务合并成一个服务。另外，像专栏的内容、文字内容涉及数据库的存储，同时呢，音频呢涉及文件的存储，这啊其实是一个典型的网站架构，可以基于传统的分层架构来实现。分层架构呢，按照水平方向呢，将系统分拆成几个层，每一层呢都有清晰的角色和分工，不需要关心其他层的细节。在选择好架构方案之后呢，还需要考虑选择什么语言和开发框架。这部分的选择呢，需要根据团队的情况和项目情况来综合评定。比如说团队以 PHP 的程序员为主，那就没必要说贸然选择 Java 作为开发语言。如果是以 JavaScript 的程序员为主呢，就可以考虑使用 Node.js， 因为这样的选择呢，可以让团队不需要太多的学习成本。第三步就是自顶向下呢，层层细化。其实我们专栏呢，从工程思维开始，到后面写文档啊、原型设计啊，都是建议说要从整体到局部，这样才让你更具有大局观，不容易呢过早的陷入技术细节之中。架构设计也是如此，好的实践呢是自顶向下，层层细化。在选择好成熟的架构设计方案之后呢，就可以基于方案层层细化，逐步完善、调整和优化。首先是部署架构，这类分层架构网站啊，部署也比较简单。为了减少运维成本，我们可以基于云服务的设计部署架构，选购云数据库和文件存储，选购虚机呢作为网站的服务器。基本上这个架构呢就可以满足基本的运行需求了。但是啊，要想做到稳定性高还不够，万一数据库挂了，或者是网站服务器挂了，那可能就会让服务中断一段时间。所以呢，我们可以考虑增加一台异地网站服务器和一个异地的云数据库实例作为备份。这样呢，一旦网站宕机或者说数据库有问题，我们可以通过 DNS 切换到备机，马上恢复访问。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很好的满足对运行稳定性的要求。其次呢，就是分层和分模块。按照分层架构的思路啊，我们可以把系统分成四层。用户界面层就是用户的界面，负责展现功能以及和用户的交互。服务层就是 API 服务和 Web 网站服务。业务逻辑层就实现业务逻辑，比如说如何读取用户订阅的专栏列表。数据访问层就是对数据库的访问。数据存储就是像用数据库保存文稿数据，用文件库保存音频文件。分层分好之后呢，还需要基于前面的用力图把相关的功能抽象出来，设计成模块。比如说留言相关的我都放在留言的模块，文稿相关的我都放在文稿模块。在分层和分模块之后啊，就可以很好的对人员进行分工，可以把具体工作细化到某一层的某一个模块。最后啊，在分层和分模块的设计完成之后呢，就可以对 API 进行设计，对数据库进行表的设计，这一部分啊就不展开细讲了。还有一些模块的设计呢，还可以让负责开发该模块的程序员参与一起设计，这样啊，一方面让他提前熟悉设计，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让他锻炼设计能力，提高参与积极性。第四步呢，就是验证和优化架构设计方案。在技术方案完成之后呢，还需要去验证方案是不是满足设计的目标，能不能满足需求和未来需求的变化，能否保障软件有效的运行。方案的验证啊，是贯穿整个设计始终的。一个完整的架构设计方案呢，需要有多次的评审会议，充分的收集各方面的反馈，反复修改之后呢，才能最终确定下来。在第二步、第三步呢，可能还会生成几个技术方案，这时候呢，就需要做出一些技术上的决策。决策的时候呢，需要考虑清楚方案是不是能够低成本的完成软件需求的开发，同时能低成本的运行和维护该软件。还有你要考虑架构预期要满足多长时间的业务增长，比如说你是半年还是一年还是三年。在架构设计确定之后啊， 就可以基于架构设计的结果，大家一起分工协作了。架构设计啊，并不是说确定之后就不能修改了，在实际开发的过程中呢，还需要根据情况呢，对架构进行优化和调整。比如说实际运行的时候，你发现 API 的访问量很大，会拖慢网站的访问速度，那么就可以考虑把 API 和网站分拆开来，各自做成单独的服务，避免相互干扰。如果你对架构设计很感兴趣呢，我也为你推荐了一些很好的学习材料，对专栏的内容进行补充，听音频的同学呢，可以查看文稿链接。好，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啊，我们一起学习了软件工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那就是架构设计。架构设计呢，是为了控制软件项目中技术复杂的问题。架构设计啊，是通过组织人员和技术，低成本的满足需求以及需求的变化，保障软件稳定高效的运行。架构设计呢，可以通过四个基本步骤。第一步呢，分析需求；第二步呢，选择相似的成熟的架构设计方案；第三步呢，自顶向下层层细化；第四步呢，验证和优化架构设计方案。通过良好的架构设计呢，可以有效的降低开发的难度和成本，让普通程序员呢也能实现复杂的系统。最后啊，请你思考一下，为什么淘宝这样的网站需要用微服务这样的架构，而一个个人博客网站不需要用微服务？你认为极客时间这样的网站用的是什么样的架构？也欢迎分享你觉得不错的架构书籍和文章，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它分享。